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粉。我是你的好伤心人，替你开一个门，泪往心里吞。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。我是你的好伤心人，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，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 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又开启了新的一天。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，既是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准则，又保障了企业的正常运转，无可厚非。可是如果这其中出现了一些奇葩的规定，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？最近我听说，有的企业如果是员工不转发公司的公众号文章呢，就会扣钱，还有让员工24小时打开定位系统的，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隐私了。更有谈恋爱还要汇报上级，而未经同意离婚呢，就会被开除。你是否也曾经或者是正在遭遇着职场的奇葩规定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，现在来给我留言吧。 问天问娘问西洋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？喊儿喊孙喊月亮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？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？咋不见草垛里的烟光？

欢迎您投资丰台，落户丰台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潘美辰，华人流行音乐界传奇人物，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，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全球华人。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直接专线1381001-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自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Go!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今天的一位幸运听友，他叫做漫步人生，他留言说，人的一生很短暂，甚至只是一瞬间，庆幸在短暂的生命中遇到如此好的你，而爱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很笨，想你时可以目瞪口呆，不自觉的幸福感，想点一首一次就好送给我的最爱。很显然这位听友是处在热恋当中的。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想拥你入我怀抱，